多倍保障，多重保护。新华保险明星产品多倍保障重大疾病保险，价格实惠，病种多，多重赔付，保终身。详情请致电95567。新华保险，怪人生每一天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，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孙晓飞的散文《否老吴昌硕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易卜生的剧本《玩偶之家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国画大师、知艺名家吴昌硕生于1844年，他出身平民，仕途坎坷，前半生郁郁不得志，但却勤学不辍，直到晚年他的艺术才被世人所认知。今天我们继续欣赏孙晓飞的散文《否老吴昌硕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洗金石之道不但浪费时间，也耗散金钱，似乎不是耕读之家的正道。因此在专事篆刻之余，吴昌硕还勤奋学诗。吴昌硕自称30始学诗，50始学画，此语有自谦之嫌。实际上他的文学积累与诗歌训练都要更早一些，但偶有诗成也只是习作而已，算不上真正的诗。26岁时，他在杭州清代著名书院古今经社拜当地大儒于越为师，学习小学，也就是文字学以及词章。于越是清道光30年的进士，曾任翰林院编修，按照当时的习惯，人称其为于翰林。从其学者甚多，在当时号称门秀3000士，名高400州。于越是清末著名学者，同时又是文学家和书法家。吴昌硕穷简困顿，仍然矢志于学，皆想办法跟随名师大儒。这份凌云之志远远超越了同代其他书画家，因此吴昌硕以高年一飞冲天，绝对不是幸运这两个字所能涵盖的。30岁时，吴昌硕再赴杭州投身古今经社，居杭求学谋教的这段时期对于吴昌硕的艺术生涯非常重要。跟随名师，他得以学业精进，遍览名帖，他得以上追先贤，结交名士，他得以进入苏沪两地的顶级书画艺术社交圈。 当时许多名士居苏州，比如前苏州知府吴云的居所与于越家仅距百米之遥，两人晚年均闲居在家，含饴弄孙，谈文论艺，情意甚笃。吴云在其70大寿时，于越写了一联祝贺，联中自称两人为二贤人。得于越先生亲致，吴昌硕虽然位卑穷简，但诗意有了长足的进步。34岁的时候，第一部诗集《红木瓜馆出草》集成，存诗60多首。37岁那年，吴昌硕到吴云的家里给吴云的孙子当塾师，与吴云的关系更加密切。吴昌硕得到吴云的教诲亦多，他的印谱《转云楼印存》经由吴云删削，更名《薛孤炉印存》。吴昌硕在这本印谱中写道：“与吴云情甚笃。”在吴家，他得以纵观法物、古书，摹印作传，绝有寸进。正因为有大儒为师友，加上自己勤奋苦学，在写诗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信。对于自己的诗学成就， 他颇为自得。43岁时写了一首赠内诗送给自己的老婆，自夸道：平居数常物，夫婿是诗人。在姑苏期间，吴昌硕的另一大收获是结识了杨宪。吴昌硕几次三番与识之，但杨宪力拒，二人以兄弟相称。杨宪曾为曾国藩、李鸿章幕僚，出任过常州、松江知府，名重一时，其隶书也独步海内。吴昌硕的《薛姑卢印谱》刊行，杨宪帮他写了许多题跋。有了这些名士硕儒的加持，吴昌硕在士人群里日益获得尊重。 关于吴昌硕师从任伯年的故事，坊间流传的版本原出于吴昌硕的儿子吴东迈。他说吴昌硕喜爱画画，但苦无师承，后经有人高庸之介绍认识了任伯年。任伯年也颇有画声，且授徒有方，让吴昌硕随手涂抹，即看出他的绘画潜质，给了吴昌硕一些没主稿让其临摹，并对他说：你是能书的，不妨以篆隶写花、草书作干，变化贯通，不难得其奥诀。除了跟随任伯年学画，吴昌硕自己还师法古人，经常观摩古画，从中悟出属于自己的心法。在与顾林氏的通信中，他自称地画无师承，且有粗犷之气，欺东人而已，良用深愧，往时时有以交之。有时他人求画盛情难却，吴昌硕也会请别人代为画一部分，自己再补一部分，共同完成一幅画作。在给顾林氏的另一封信中，他写道：前松江府陈泰遵命作风卯幻隐图，帝告以不能画山水，而太尊必强之，不得已求兄意气草稿，帝当一样图之，然只需粗疏笔法，若细腻者帝又不能学不已。吴昌硕对任伯年非常敬佩，曾说伯年先生画名满天下，余曾亲见其作画，落笔如飞，神在各中，即学之已是真意难矣。他对任伯年的敬爱之情溢于言表。吴昌硕走上人生巅峰是在晚年。吴昌硕墓志铭里有人这样描述他的晚年境况：晚岁转课沪上，艺已尽，名已高。1913年70岁的吴昌硕在上海刻下否翁、无须无、七十老翁等印。这年重阳节，西泠印社经十年准备订立社约，正式成立，大家公推吴昌硕为第一任社长。1914年9月，由日本友人白石六三郎发起，在六三园简松楼上为吴昌硕举办首次个人篆印书画展。上海商务印书馆也集集了吴昌硕所画花卉20幅，编印吴昌硕《吴昌硕花卉画册》出版。这一年，新成立的上海书画协会以公推吴昌硕为会长。吴昌硕一时成为海上画家的代表人物。当时吴昌硕收有多名日本学生，他们不遗余力地在日本宣传吴昌硕的印书画。吴昌硕独创的以上古鼎榻为底，上面插绘花卉图案的绘画新样式，古意盎然，在日本受到广泛追捧。吴昌硕77岁那年，日本东京文学求堂出版吴昌硕画谱，随即在日本长崎首次展出吴昌硕书画，长崎双寿园刊行吴昌硕画帖。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非常崇拜吴昌硕，造吴昌硕半身铜像并转赠西泠印社，成为当时上海书画界的头号新闻。吴昌硕一时风头无两，成为海内第一画家。随着吴昌硕成为中国画界的高峰，日本东京致敬堂出版了吴昌硕书画谱，大阪也举办了吴昌硕书画展。吴昌硕以书画印诗四绝的大师风采，在大阪的高岛屋得到隆重推荐。吴昌硕书画风靡扶桑，许多日本艺术爱好者纷纷仿效吴昌硕。在日本的知名拍卖行里，吴昌硕作品成为最受追捧的艺术品，吴昌硕在画坛的地位登上顶峰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吴昌硕爆红东亚的时候，齐白石正处于艺术的苦闷期。齐白石后来委托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之一胡鄂公，请吴昌硕为他写润格。润格就是画的价格，可以自定，也可以由艺术界前辈叠老来代定。齐白石当时尚属不知名画家，而吴昌硕声名正隆，被日本画界誉为家道艺人。因此 请吴昌硕写润格，除了有熟人相托奉上润笔之资而外，求请之人还要写封信表明自己的心迹。据说齐白石奉上一首诗：青藤雪各远凡胎，老否衰年别有才，我欲门下唯走狗，三家门下转轮来。诗意诚恳，打动了吴昌硕。吴昌硕亲撰润格，并写下了几句颇含嘉许之意的话，大意是齐白石于京城化生龙显，求画者络绎不绝。而事实上，齐白石方到京城，画风与京城流行样式大为不同，门可罗雀。吴昌硕为齐白石定出的润格不低，四尺十二元，五尺十八元，六尺二十四元，八尺三十元，侧页折扇每件六元。虽然这个价格连同期吴昌硕润格的一半都不到，但已经大大的抬升了齐白石的画价。1922年，经陈师曾推广运作，齐白石的画作在日本突然受到追捧，不仅画价大大提升，卖画的盛况真的像吴昌硕所说的那样，求者种相接，更觉手挥不暇。1931年，齐白石自定润格，花卉作品四尺二十元，八尺七十二元，扇面两尺十元，仍只及吴昌硕1922年润格的一半多一点。1924年左右，齐白石在北京红透半边天。吴昌硕听闻后传出一句“北方有人学我皮毛”，竟成大名。齐白石于是置印一方：“老夫也在皮毛类”，意在自嘲。其实这是石涛诗中的一句，其原诗为：“书画名传品类高，先生高出重皮毛，老夫也在皮毛类，一笑提成逊彩毫。”齐白石成名后不再提与吴昌硕的化学渊源，晚年在他的自传里只说陈师曾劝我自创风格，不必求媚世俗，变通画法，这话正合我意，自创红花墨叶一派。而对于陈师曾劝他改学吴昌硕风格，开辟自己的新风格之语，就绝口不提了。尽管如此，齐白石对吴昌硕仍然委实尊敬。据说他晚年曾私下对老友胡佩恒说，自己在绘画上的成就无法超越吴昌硕。 好了，孙小飞的散文《否老吴昌硕》我们欣赏完了。这篇散文简述了吴昌硕从失意到辉煌的人生。今年我们已经无法确知吴昌硕面对自己起伏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心境，只能说锲而不舍必有所成。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听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易卜生的剧本《玩偶之家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昨天我们欣赏了这个戏剧故事的上半部分，主人公娜拉伪造父亲的签字向人借钱，为丈夫海尔茂医病。海尔茂的雇员科洛克斯泰是当年娜拉冒名借款的知情者，他写信向海尔茂告发此事并威胁他。海尔茂看信后居然对娜拉大发雷霆，怒斥妻子下贱无耻。请继续收听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正在这个时候，阮克医生来访了。他告诉诺拉，由于父亲干荒唐事留给他的脊髓痨已经到了晚期，也许不到一个月就要烂在坟墓里了。他感慨万端地说，如果我死了，你和海尔茂很快就会忘掉我，找个新朋友补上我留下的空位子。诺拉完全理解阮克的心境，他忽然想到可以请他帮忙解决由那张借据引起的危机，于是他说，我最信任你，我知道你是我最靠得住的最要好的朋友，所以有件事你得帮我挡住，为了我，海尔茂会毫不踌躇地牺牲自己的生命。阮克急切地打断诺拉的话，并向他表露自己的隐情。诺拉，